是不是啊？嘴唇抖，我们把这些的都称之为肝风内动之症。那么在调节上，大家注意几大穴位啊，我们重点讲两个穴位，一个是颊车穴，一个是廉泉穴啊。这两个穴位的组方可以调中风失语啊，头脑清楚说不出来的啊。颊车穴取穴，牙关咬紧，腮帮子那咀嚼肌那肌肉鼓起来了，一放松是个坑，一咬紧是个包，叫颊车。廉泉穴呢，在下巴壳的底下有个窝窝，就在骨头的一个凹陷处。这两个穴位通过磁疗点穴可以调中风失语，是吧？这是呢调治小中风的啊。那另外在口眼窝穴上，它的调治，我把穴位的组方呢也跟大家伙呢介绍一下啊。你像那个三叉神经痛，鼻支、眼支、口支啊，有多少三叉神经痛做手术把神经切断了还疼啊？实际上呢，这个就是认识上的一个错误啊。三叉神经痛也属于小中风，也是肝风内动之症啊。你通过什么能把风给切断了？你切不断，人家只是暂时的啊。抽刀断水，水更流啊。你用什么刀能把水给切断？水都断不了，你能把风给断了？所以不是断，是要疏导。三叉神经痛的眼支三大穴位啊，太阳穴、阳白穴、余姚穴，点穴磁疗，是吧？三叉神经痛的鼻支啊，鼻子喘点气儿，遇到冷空气它都疼，哎，迎香穴、听宫穴啊。三叉神经痛的口支啊，吃饭的喝点凉水它都犯，哎，那你刷牙它也犯，那怎么办呢？颊车穴、廉泉穴、地仓穴，啊，这讲三叉神经痛三个支，讲了九大穴位，而这些取穴方法，啊，各养生堂的老师都能准确的教给大家，啊，可以呢，穴点留磁，把磁片贴到这个穴位上，啊，这是三叉神经痛，啊，另外呢，面瘫和面肌痉挛还有区别。我们先说这个面肌痉挛，嘴往哪面歪，如果你那个肌肉往哪面抽，你要贴到抽的一面，就是嘴歪到左面去了，面肌痉挛，你那磁要用在左面贴穴位。说这人是面神经麻痹，嘴也歪到左面去了，但记住是右面的神经松了，瘫了嘛，就松弛了，是不是啊？这怎么办呢？你就要贴到嘴歪的反方向。哎，一个是阳虚，哎，一个是阴虚，一定要把它区分开，啊，区分开。另外呢，大家在使用磁疗的过程当中，穴位贴磁可以24小时贴敷，也可以呢晚上贴，啊，白天把它取下来。这个磁疗它主要起到的就是外部的神经的镇静镇痛啊，消炎消肿的作用，而内在的脑髓空虚啊，我们喝保元汤，我们做中风八法，我们疏通心脑血管，这个内部的经络畅通，对内风的调治，内部的经络疏通和内部的脏腑阴阳平衡，它绝对是起决定性作用的。今天呢，咱们要把30个点穴一按铃的八邪疗法和十宣放穴直接呢教给大家。这两个穴位啊很特殊，您像啊人体上的穴位好多呢都是什么呢？对称的，是吧？你像百会穴那是一穴一位，是独苗啊。你像涌泉穴啊、足三里啊、内关呢、啊，哎，这多半都是以人体的中轴线来对称分布的。而咱们今天给大家讲的 30个点穴一按铃，说到这最后两个，哎，它是一组啊，一组穴位。这第一个呢叫八斜啊，八斜，它的位置呢是在人呢十个手指八个手指缝，你那手长汗毛的地儿和你那手不长汗毛的地儿的交界之处，用医学的术语来讲，就是手背各指指缝中的赤白肉际，哎，就是你那个皮肤啊颜色比较深的和你那颜色啊很浅的皮肤的交界处，叫赤白肉际。这个啊叫八斜啊，一共是八个啊，它属于人体的经外奇穴啊。以前我给大家特别强调过啊，人体啊有12条正经，加上人体的任督二脉，合成为14经啊，14经总共数下来呢有365个重要的生命腧穴。那么除此之外呢，七经八脉啊，这个七经八脉除了任督二脉之外，还包含着阴维脉、阳维脉、阴跷脉、阳跷脉、冲脉和带脉啊，还有这么六条，是不是啊？哎，那么除此呢，人体当中还有很多呀不属于哪一条经络，但是却对人体的内脏甚至人体的肢体有着特殊调节作用的穴位，故而得名经外奇穴，就是在人体经络之外却对人体的生命功能调节有着特殊的养生保健甚至医疗作用的穴位，叫经外奇穴。你比如在30个点穴一按铃当中，我曾经给大家讲过的阑尾穴、胆囊穴，阑尾穴是慢性阑尾炎的一按铃，胆囊穴是急慢性胆囊炎的点穴一按铃。你看，所以这个经外奇穴它往往都身手不凡，有着特殊的作用。那么经外奇穴这个八斜它有着怎样的作用呢？第一个，它可以去人体的烦热啊，去人体的烦热，除人呢眼目之痛。第二一个，它可以治手背的肿痛。哎，第三一个，它可以调治啊手爪的一个痉挛啊。大家记住八斜疗法的三个功用啊，一个是除人烦热，去人的眼目之痛；二一个是解除手背的肿痛；三一个可以调治手指的一个痉挛之症，是吧？所以今天呢，咱们重点要给大家讲的就是八斜疗法对中风后遗症、对类风湿性关节炎、手足痉挛之症的点穴按摩法。说这个怎么按呢？是扎针灸还是拿艾条烤啊？哎，实际上都不是，这是拿手指搓，把人的一只手啊按在膝盖上，五指啊自然伸开，这样呢四个手指缝就打开了，利用另一只手的四指的指腹，哎，按在这四个手指缝当中上下的搓揉啊，搓热为止，两个手交替来做，这个对类风湿的关节变形、手指的痉挛以及呢对于中风后遗症痉挛型的还是迟张型的 都有非常好的调理作用。所以这个巴西疗法呀，哎，它对手的关节、手的筋、肌肉及末梢神经啊，都有很好的一个什么呢？畅通的作用啊！希望大家把这个方法掌握好啊，这叫巴西疗法。那么讲过巴西疗法之后，来说石宣啊，石宣疗法。中医呢传统上呢也把它叫石宣放血法啊，石宣放血法，哎，这取的就是开窍的作用啊，开窍的作用。你看以往我给大家讲过啊，脑中风、脑梗塞、脑萎缩的人，我们有时候在手上、在脚上是可以呢找到呢疾病所在的信号。手指、脚趾大的麻，是不是？哎，说手指头、脚趾头啊，这大的它跟这个脑的供血啊，它有相应的关联，是吧？那么今天讲的石宣放血法，指的就是十个手指的指尖，哎，十个手指的指尖。实际上呢，我们在教大家晨起醒脑以指代书开脑窍的时候，实际上呢我们梳头疗法、疏通脑络法用的就是手指上的石宣，通过呢头对手指、手指对脑络，通过它的相互的刺激而达到一个脑络疏通的作用。所以不客气的讲啊，以指代书梳理脑络这个养生法呀，实际上跟我们眼病的水火疗法啊、劳宫穴敷眼这个活法，它是有啊异曲同工之妙。你包括我还教过大家的心肾相交调治失眠的方法，劳宫穴搓涌泉，以及呢以手心呢劳宫穴敷膝眼除膝痛的方法，这都是沿袭了中医阴阳五行的理论，也就是说以人体之经穴、以人体之经络，通过呢中医的导引术的方式来达到经脉和路脉的疏通。所以今天呢给大家讲石宣放血法，哎，咱们呢温故而知新，那么以指代书梳理头皮，康复呢脑中风的后遗症，预防晨起或夜半的中风发作，以及呢消除胆经瘀阻的神经性头疼，哎，这都体现到了手指上重要腧穴对人体经络调治、对经络刺激过程当中的养生和保健的作用啊，这点大家可以认真理解啊。那么石宣的位置大家记住，它不是手指肚，它是在哪儿呢？它是在手指肚和手指甲之间，指尖的位置啊。中医术语说距指甲 0.1 寸，哎，指甲 0.1 寸啊，实际上就是十个手指头、手指肚和手指甲盖之间的指尖。石穴也属于人体的经外奇穴，同样啊石宣放血法也有着啊三大作用啊，三大作用。一呢是调治人的昏迷高热，二呢除癫痫之症，三呢除人的咽喉肿痛啊，除人的咽喉肿痛，是吧？另外呢从古啊至今啊，沿袭至今，还有什么呢？啊，点刺石宣放血，预防脑中风，啊，实际上这个就不叫预防了，啊，叫急救，啊，急救。实际上呢，这个方法呢，我并不赞同，啊，我并不赞同，因为石宣放血法 对脑出血和眼底出血的病人应该说是杯水车薪啊，杯水车薪。你比如说人的血压居高不下啊，居高不下，如果再冲再高的话就会冲破脑血管脑出血，冲破眼底的动脉形成眼底出血。结果呢就有老中医教你啊，以三棱针酒精消毒点刺手指的十个指的指尖，哎，把血淤血给它挤出来啊。那有的朋友说这能挤出多点的血，实际上呢这个目的不是让它挤出多少血，而是通过实宣放血经络开窍的作用来达到一个什么呢，减压。那既然放血不是目的，那么我们以手指甲的指甲盖点刺实宣，通过这种痛欲刺激，根据点穴疗法的强刺激为泻，弱刺激为补，不也同样可以达到实宣放血的效果吗？你何必把它刺破呢？是不是？你再者说你放血刺血之后它容易导致感染啊，你又沾不了水又洗不了脸，是不是又吃不了饭，你这多麻烦呢？所以啊，古代中医传承下来的有的是精华，也有不少东西呢很可能啊是糟粕啊，糟粕。那么在这儿呢也希望大家呢能够辩证吸收啊，辩证吸收啊，并不是说从古代传承下来的一定都是对的啊。如果你只知道照本宣科的话，那我告诉你，你不是啊叫继承发扬了，哎，你很可能就会被历史的车轮给碾碎了啊。所以呢实宣放血法大家慎用，但是今天呢我给大家借实宣放血之名给大家讲了经外奇穴实宣疗法。这怎么做呢？哎，你像昏迷的、癫痫症的啊，高烧不退、咽喉肿痛，我们可以啊取一个牙签儿，取一个牙签儿，是吧，用指甲刀呢把牙签的尖儿啊绞掉了，另外呢在水泥地上把那头磨润了，这样呢它就比较钝，以木质的牙签来带针，轮流的来点刺你十个手指的指尖，以酸痛为度，但是千万别刺破了啊，以痛为度就可以，这个呢就可以达到实宣放血开窍降压，开窍呢来解人昏迷，预防癫痫之用。另外呢我记得我在给大家讲内关穴心包经点穴按摩疗法的时候也特别指出心包经点穴按摩来防治癫痫的作用。但是话又说回来，这些点穴按摩疗法，这些经络疏通疗法，一则开窍，二则疏通经络，三则内调脏腑。那这些呢都是外源的养生法啊，是从外在我给的力量。哎，中国人讲说打铁还得自身硬啊，所以呀，你人体内在的气血畅通就显得尤为重要了啊。那么在这儿呢回顾元气，是不是啊，哎，我们从内部来疏通血管，来培固人体的元阳之气，哎，另外呢我们合理的起居膳食调节人的情志，这才是人体养生根本当中的根本啊。希望大家呢一定要知道内因起的是决定性作用，而我们采取的中医的导引术，这些外部疗法，包括我教大家的30个点穴一按灵，你如何才能让它按之有灵而不是按之失灵呢？就是一定要保证人体内在的元气充足，